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叫堅的， 奪了他的 number， 即是說到很堅 啊你說給我們聽咯， 哎 哦那隻 專業的分析員和專業的財經員是兩樣東西，財經員是背劇本， 不是很多劇本 是啦，分析員就真的要分析的， 要寫劇本的， 要寫劇本的， 未挨 cut 都要講下去的嘛 先生哎那隻怎麼看啊，哦那隻呢個主營業務呢他是做些什麼什麼什麼的，去年的盈利呢就即經濟通按到出來的，那些人就使鬼你說什麼，那他經常都在節目說我，那我們三個 竟然用輕微調整，可能看得鄧先生 說先，好的股票你抽了啦，更好的股票呢抽完之後呢有一升你都要沽的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袁千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唔該曬啦，咁啊，你哋 有緣，好再見。 真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袁千做咧， 唉， 冇辦法啦，真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都想停呢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 係咪未夠喉？沈陣營沈大師，羅尚配袁千，財經 talk show 全到盡，11月2日晚上8點。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啊，咁啊讲下王维基啊，咁啊当然唔会讲佢嗰件嗰单嘢啦，因为即系讲到烂晒噶啦。吓咁啊，王维基自己即系今日啱啱四点半，即系星期二四点半嘅时候咧，王维基都做咗个 press conference 嘅，好精彩嘅，好精彩，真系值得一看一睇再睇。串中有泪啊，真系串中有泪。好多嘅无奈，好多嘅不安吓，咁啊，但系都无改个结局吓。咁、我唔会讲嗰个 case， 我系讲三样嘢。第一样嘢就系垄断，咩叫垄断？第二样嘢就叫创意创新，咩叫创意？第三样嘢就系回应翻第一节讲有线嘅，咩叫做 business plan？OK，、okay? 咁首先讲垄断先。我哋日常面对好多垄断嘅嘢啦。是咪？咁啊，阿迪你话啦，你最即系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啦，垄断嘅企业你求其噏一间。 港灯 。 港岛区好明显。 巴士啦，全部垄断啦。咁嗰啲点解会垄断呢？ 基本上你冇办法可以进入到个市场噶，当然仲有政府嘅保护啦。 嗱 ，OK， 我哋翻翻去最原本。点解政府会保护电力咧？点解俾个垄断权利咧？ 首先，哇！ 我唔会唔好嗱，嗰阵时讲紧系八九几年前啊，即系唔会系利益输送咁复杂嘅嘢啦。咁点解我要俾条巴士线你做啊？点解要俾你起个电厂咧？净系你、啊？ 佢睇你有冇实力嘅啫。第一样嘢喺当年嚟讲 ，OK。第二嘅就系话咁有好，即系要俾到呢个位你嘅原因就系某程度上我俾得个垄断你，亦都唔可以将个利润赚到好大噶嘛。呢个系政府本身去有好多公共事务嘅行业上， 第一样嘢公共事务， 佢希望系咁样做噶嘛？ 系啦， 喺八九几年前嘅时候， 因为你嗰个 initial investment， 你开头嘅投资太大，你开个电厂可能即系八九几年前都要讲紧几廿万嗰啲天文数字，咁啊，但系你会保护嗰个公共事业，你会保护民生，咁你唔可以话我，譬如我十年回本期嘅，咁我电费收到你爆，咁我唔得噶嘛。咁啊，所以就係话我俾你垄断吓，俾一个期限你去垄断。以前中国好兴呢样嘢嘅吓，俾个即係譬如朱镕基个年代就有啲18年经营权啦 ，BOT 啊，我记得一集讲过 ，build operate transfer， 即係我俾你起一的吓18年，你继续 operate， 钱系你收， 但係嗰個定價呢我定。十八年之後呢政府會收返你條路，呢十八年你自己計數你做唔做啦、嗯啊。你唔做嘅咁就睇下第二個做唔做啦。冇人做嘅咁就同你講25年囉。係咪 ?25 年你都唔做50年啦 ,50 年不變啦咁樣。咁、嗯啊、所有嘅公用事業嘅壟斷都係咁樣嚟嘅。咁但你要知道嗰陣時嘅諗法就係話因為一個嘅投資期好長。 嗯 同埋嗰個開頭個 investment 好重， 嗯， 第三樣嘢就係冇一個融資渠道，講緊百幾年前嘅香港電力嚇，冇一個融資渠道，啊，咁所以嗰陣時係理所當然地就係話我俾個壟斷個經營你， 嗯 ，OK， 咁呢個壟斷嘅經營到最後就係會變成一個乜嘢呢？到咗今時今日就會變咗質啦。就係話你已經壟斷咗嗰個行業咁多年，你已經賺咗咁多錢、 嗯、 ，OK？ 咁你係咪應該拎翻個壟斷嗰樣嘢出嚟咧？嚇、 嗯！ 咁、啊、但係政府要依樣嘢要搞好多好多唔同嘅法律上面嘅嘢，因為第一樣嘢要搞嘅就係話，我係咪要開放一個市場出嚟咧？ 嚇、嗯 啊！如果我香港個電力市場開放出嚟嘅話，有第二間電力公司願意去做，願意去承擔佢自己嘅商業嘅風險，跟住佢會問你攞政府攞地㗎啦嘛？我喺邊度俾塊地佢咧？依樣嘢牽涉好多樣嘢嘅。 係 嚇，咁啊，所以咧，其實你喺嗰、那個政府嘅立場裏邊壟斷咗一樣嘢咧，你好難好難翻轉頭。唔單止香港，全世界都係咁樣嘅。 係， 除非你一開始就唔係壟斷。 啊、 你如果你八九幾年前已經係俾咗關咗個壟斷嘅權利你咧，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你係好難攞翻。咁所以壟斷嘅公司咧，係公用事業咧，係你係絕對有能力係暴利嘅。 嗯， 暴利嘅意思就係話啱講過八九幾年前咧就冇一個嘅融資渠道，咁而家你有融資渠道，有好豐富嘅融資渠道。咁、啊、以前冇嘅，而家你會有，你會用呢個專利或者個壟斷嘅地位咧，你用個融資渠道咧可以，你可以收好多嘢翻嚟。 嗯， 咁、啊、樣第一種壟斷啦。咁而家我哋講緊王維基嘅事件，講電視嘅壟斷啦。 嗯， 嚇、啊、電視嘅壟斷有個牌照。咁啊，正如頭先咁講啦，你開翻個牌照咧，係一個好難嘅決定嚟嘅。係、啊、因為第一樣嘢我要平衡你嗰個 initial investment、啊嗯、第二樣嘢就係話需唔需要政府出一啲嘅 fixed investment 俾你咧，就係、是、地就係啦。我想平價俾地你咧、啊嗯、因為你有個創意，你有個工業打入嚟，我需唔需要俾個平價嘅地你？如果俾個平價地你，我要平衡側邊嘅、啊。有啲人話喂，嗰笪地嚟起樓仲好啦，哔哩吧啦咁啊，其實幾廿百樣嘢我要平衡。OK， 冇問題啦。咁第三樣嘅之後嘅第二種嘅壟斷咧，就係、是、一啲嘅所謂嘅創意式嘅 壟斷 嘅壟斷。OK， 第三樣嘅壟斷咧就係、是、一個市場自然嘅調節嘅一個壟斷行為，即係你做得特別好嘅、嗯、啊，即係好似 Microsoft 為例、 嗯、 ，Microsoft 美國政府嗰陣時都扮嘅好多，要去拆件嘅、 嗯， 要去拆骨嚇、啊。Microsoft 個嗰陣時個理據都好簡單，就係、是、話我唔想壟斷。但係個市場真係淨係用 Windows， 係啦， 冇第二個競爭對手， 而同埋冇人識得進入呢個市場， 係啦，冇人敢同我進。嗰陣時有 Linus 嘅、 嗯， 有個 Red Hat 嗰間公司嘅，咁啊進入嚟、嗯，但係佢唔夠我鬥， 係 咁、啊、所以美國政府做嘅嘢就係話，你不如你一你又拆骨， 嗯， 二你就係開放咗你後面個 coding 出嚟， 嗯， 你個 Windows 嘅 coding 出嚟，咁 Windows 一採你都傻啦，梗係，咁啊最後 Microsoft 贏咗啦，叫做咁、 嗯、 啊拆就拆咗 IE 出嚟啦，我冇記錯嘅話。咁呢樣第三種就係、是、市場逼你嘅壟斷。咁嗱，呢樣嘢就係全部都係個商業行為模式形成嘅一種嘅壟斷嘅行為。OK， 喺消費者嘅眼中，乜嘢叫做壟斷呢？ 得一 OK choice 選擇唔多，又或者個 choice 即係個選擇性好多，但係個價錢假如係一樣嘅話，都叫做壟斷。 你可以咁講啦，係啦，係啦，即係 perfect competition。如果你讀經濟嘅話 ，perfect competition 咧，基本上就係多參與者嘅一個壟斷行為。 嗯， 即係話大家都係做嗰樣嘢，紙巾咁樣，大家都有一塊一張張嗰啲紙啊，一模一樣噶啦、 嗯， 衛生情況嘅牌子一模一樣嘅，咁基本上呢個行業都係壟斷咗嘅。 嗯 ，OK， 咁我哋唔好咁易 con 先。 嗯， 即係其實壟斷 monopoly 嘅意思咧，其實係冇一個喺經濟學上邊咧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咧就係、是。The availability of the goods or services in the eyes of the customer、 嗯、 我講過記得、嗯、即係個消費者眼中你有冇選擇嘅啫，係你有冇選擇、 嗯 啊、電視為例，電視係第二種嘅壟斷，就係話你可以唔睇電視㗎嘛、啊、你可以聽 Wag 先㗎嘛，咁、 嗯 啊、當然 Wag 先係好過睇無線啦，咁係喺你眼中，咁但係所以你話無線係咪壟斷咗個市場呢？其實 喺个消费者眼中，佢觉得你系要垄断，佢就垄断咗噶啦。 嗯 啊，咁因为我唔会选择，我净系睇电视，我乜都唔会噶啦。我嗰个时候一定睇电视，我屎都唔鬼去屙噶啦。 啊， 屙屎都唔系可以系我嗰段时间一个竞争者。 嗯， 咁啊冇得讲嘅呢啲， 系 啦，即系无线冇得同你讲，边个都冇得同你讲。正如阿的，譬如你去撒哈拉沙漠行沙漠，迷一路冇水，有间士多，即系喺个沙漠中间揾咗间士多。有水买一樽，喺惠康啊买五蚊，咁嗰间撒哈拉沙漠中间嘅士多卖五千蚊，你都要买噶啦。 系 唔通你话喂你垄断啊？ 嗯， 得你一间，你开到几贵都得噶，咁系真系开到几贵都得噶。 系啊， 即系你真系吹佢唔涨噶。 系啊， 系啦，咁呢种第一种嘅垄断喺个经济学上边嘅讲法，第二种垄断咧就系嗰个所谓嘅经济嗰个 economic van 啊，我唔识解个用中文去解释嘅。啊，即係話嗰個嘅消費者眼中嘅 surplus value 啊， 嗯， 啊，即係譬如咁講，你話今日講古仔個節目，哇，非常之好，我願意一年，而家一年330會費，我願意一年30,000蚊我都要聽。 我明你意思啊，呢個 係啦，30,000蚊同你而家收開嘅300蚊個 difference， 嗰個喺我呢個消喺或者係的你呢個消費者嘅眼中，本來我願意出30,000蚊，但係而家你只係需要收我300蚊， 嗯， 我賺咗29,700蚊， 嗯， 呢29,700蚊就係你嘅 surplus value， 嗯 ，OK， 咁呢樣嘢如果喺一個冇壟斷嘅情況之下咧，係會引入咗一啲嘅新嘅參與者入嚟嘅， 嗯， 會今日講古仔第二啊，有今日講古仔嘅唔知邊個人版啦，有今日講古仔嘅師奶版啦，有好多呢類咁嘅節目走出嚟。 呢個例子最好套用翻落去就係咩呢？就係當時亦都有牽涉到黃維基，就係香港電信嘅 IDD 市場為例。 嗯 ，OK， 當時基本上大家咧都係需要用 IDD 嘅 ，OK。而第一樣嘢個 choice 選擇係基本上得翻香港電信去揀嘅 ，OK。 係 嗰陣時我諗80年代尾90年代頭，大家打 IDD 嘅時候，可能打外國係要10幾蚊一分鐘 ，OK。当然啦，去到引入咗竞争者之后，我唔记得咗第二间同第三间系边一间啦。某程度上我真系唔记得咗，但系当时其实某程度上嘅价格咧都系亏死咗落嚟嘅。O K， 即系话你个市场上多咗两个 choice， 但个价格冇变到。 系啦， 因为呢、這个佢哋背后嘅一个商业层面而倾咗落嚟啦。O K， 直至到去城市电信出咗嚟之后咧，就将成个 I D D 嘅市场打到烂晒啦。 系啦， 咁呢个咧就系最好嘅解释，就系话点解喺垄本身 enjoy 紧垄断呢个层面嘅公司上，佢哋好怕有其他嘅竞争者。OK， 第二嘅就系话有好多消费者就算喺某一个市场都好，都唔会反抗嘅原因，因为某程度上喺佢哋觉得佢哋眼中系需要俾多好多嘅价钱，仍然 enjoy on 呢个 goods and services 嘅。 系啦，你可以咁讲，电影亦都好个例子啦。 嗯， 即系譬如当年咁样，英雄本色出咗嚟，啊 ，Mark 哥好劲啊，豪哥啊，发哥，唔系发哥吓，豪哥好劲。咁啊，我哇好好睇嗰阵时，10蚊张飞，啊，我其实100蚊我都肯买噶啦。 嗯， 吓，咁我而家睇英雄本色，我赚咗90蚊。 嗯， 我赚咗啲90蚊，我觉得未够嘅，我宁愿意拎翻90蚊出嚟。咁咁啱，或者唔系咁啱啦。其实大家都睇住一个个市场个 surplus value， 其实呢个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其實係講緊 surplus value 嗰個嘅剝削同埋嗰個爭奪嘅啫，嚇嗰90蚊就有九套類似英雄本色嘅嘢走出嚟咯，嚇、 嗯、 咁、啊、你咪睇多九次類似英雄本色嘅東西咯，嚇咁其實新藝城最叻呢樣嘢噶啦，玩得係好出色嘅，嚇、啊、佢做咗一樣嘢出嚟之後，佢就會不斷咁樣喺嗰條 formula 咧就繼續做一樣嘢、嗯，因為佢知道就係話喺嗰個 entry of barrier 裏面一定會有嘅，即係個行業入門檻裏面一定會有。咁所以我喺盡量最短嘅時間裏面咧，我就嚼咗個 surplus value 翻嚟，全部攬喺嗰度。因為我第一次出個英雄本色，我出之前我唔知道原來阿的你肯用100蚊張飛噶嘛， 嗯， 我出完之後發覺，咦原來你係100蚊都肯睇喎，咁我賺少你90蚊，我盡量嚼埋你嗰90蚊翻嚟、 嗯、 ，OK。咁但係喺個有壟斷嘅情況之後，我就唔会啦、 嗯， 我就唔会啦。我明知阿的，咦？只要你唔摊动，你对阿 Mark 哥、阿豪哥仍然有个热诚嘅话，你有90蚊都仲喺度愿意俾我赚，我就可以慢慢摊长， 嗯， 摊到你直至我觉得你动为止，我剁埋你最后一件， 嗯， 我就会咁样做。咁所以喺个垄断嘅市场里边咧，冇一个直接嘅竞争者可以走入去嘅话咧，基本上咧，佢系一个暴利嘅， 系， 佢一个极度暴利嘅行为。咁好简单，你睇晒全世界嘅电视台， 你唔好計中央台嗰啲啦嚇，一啲嘅比較即係頻，即係嗰個電視牌照唔好似香港咁 Q 麻煩嗰啲地方嚟講咧，你所有 ROE， 你所有嘅財務指標咧，無線咧一定贏曬嘅。 係。 因為佢嗰個 ROE 係個 surplus value 嘅一個嘅集中點嚟嘅。 嗯。 OK。啊，咁佢可以慢慢攤長嚟賺你，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依樣嘢係香港人嘅問題嚟嘅，你唔睇電視會死嘅。 嗯， 即系你唔睇电视系会死，无线亦都知道你唔睇电视系会死，咁所以你个 service value 我可以真系慢慢摊长你。溏心风暴一做完，我有溏心风暴二，你个溏心风暴嘅 service value 仲喺度，我几年之后再整个溏心风暴三，你一样系乖乖地喺度惯低嘅俾我嘅啫，一样嘅冇变到。嗱呢样嘢 monopoly 垄断系咪对一个社会系一个坏嘅行为咧？唔系嘅。我哋翻翻第一樣嘢，咁壟斷就係、是、公用事業嘅壟斷。我好記得，即係壟斷呢個字，永遠由我細個到而家，我都存在住喺我腦裏邊。因為點解我讀書嗰陣時係讀西營盤嘅，即係香港大學對面嘅咁、啊、我住就係、是、當然唔係住咗區啦咁、啊 嗯 啊、我一如果夜一放學咧，或者踢波踢到七八點咧，我就要搭一架23號巴士由西營盤嗰度咧就落去北角嘅。 哦 okay 咁我嗰陣時，我細細個已經諗噶啦，即係我細細個已經好鬼有經濟學嘅才華。佢話嗰個巴士夜晚咧就冇人嘅， 嗯， 得我一個嘅啫。咁我又諗，得我一個，嗰陣時仲係學生飛，過二咁上下。咁、那個巴士嗰一程車咪蝕到去趴街， 嗯， 咪蝕到去趴街。咁如果冇依個嘅牌照嘅壟斷嘅話，巴士公司唔會開呢班車俾我， 嗯， 我要行路翻屋企嘅， 嗯。 但因為有牌照嘅話，佢喺其他地方、其他班次裏面賺到你盡，咁所以佢先至可憐我，俾依班車我嘅喎。咁、 嗯 啊、但係呢樣嘢都係咁講啦，就係話講緊幾十年前咧，經濟未發展，冇乜人肯嚟投資，冇乜人係有咁大嘅本錢去做呢樣嘅時候，當然你可以咁做嚇。而家唔同咗，有好多嘅資金嘅渠道嚇、啊，你要開間巴士公司其實好簡單嘅啫，易到不得了，啲巴士平到你唔信嘅，但政府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個道路嘅使用嘅問題。係 啦、 啊，你有兩間、三間巴士公司，咁咪三間你都係想行軒尼斯道噶啦，係、嗯、最旺嗰條路，咁咪塞爆曬，咁你要點樣平衡啦？ 嗯， 平衡唔到嘅，香港政府係，即係巴士公司都平衡唔到，因為香港政府係對住啲財團實在太慣低。 嗯， 因為其實你可以咁講啫嘛，我有兩間巴士公司，譬如咁講，兩間巴士公司。喂，唔得喎，軒尼斯道再加多間落去，即係爆嘅喎，塞到你爆，兩間已經好爆。咁其實政府可以主動協調呢樣嘢，即係譬如話135你做，246我做，即係咁好簡單咁講。其實你又可以疏導到嘅。咁、嗯啊、只要係嗰個嘅 initial investment， 大家係計到條數嘅話，咦？如果我得翻135做，我計下條數有得穩，有得賺，我加票價。即係我加票價，咁我有一賺喎，咁但係市民會受害嘅。咁、嗯、其實香港政府喺嗰個壟斷嘅市場裏面咧，係要做一個好大嘅協調嘅角色。咁但係你會見到香港政府係完全係唔會喺個商業協調裏面做嘅，係喺今次王維基事件裏面，你可以好明確嘅睇到呢樣嘢嚇，佢、 嗯、 唔會喺一個商業協調裏面要做，因為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話你入咗嚟會搶咗個廣告嘅生意、 嗯， 或者會搶咗個廣告嘅生意。咁、嗯、但係香港政府其實可以協調到同幾間有牌嘅人傾掂數，其實係 OK 嘅嚇。咁、 嗯 啊、所以你話壟斷係咪一個好好嘅嘢？咁當然係好好嘅。邊個做生意唔想做壟斷咯？ 係啊， 係咪、嗯？但係壟斷除咗你話係一種嘅公用事業，即、就、係、是、有個牌照規限嘅話，其實好多消費品、好多民間市場上面嘅一啲嘅壟，你覺得好壟斷嘅嘢係你自己攞嚟税 嘅，嗯， 即、就、係、是、消費者自己攞嚟嘅。你話嗰、那個？啱啱阿迪你讲过那个产品的质素会令到一个垄断者的出现，这样也是的，这样也是换转在几十年前，即是十几二十年前，这样也真是的、啊、即是譬如是有只厕纸特别好用、 嗯、 特别便宜，它垄断了个市场，但是在当时那个技术或者一个知识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你当然你在一个质素上面你想多些想头你可以垄断到，但到了今时今日基本上不行 的 嘛，基本上是可以争、 嗯、 是可以抢，个问题就是个消费者模式肯不肯改变、 嗯、 因应这样的改变、啊、所以你 其实我觉得王维基今次事件是一个政府在那个就算你说五个牌六个牌七个牌八个牌就算无限牌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世界上面很多地方都是无限牌照嘅，做生意嘅人会自己识计数， 即係香港政府係唔需要幫王維基去計數，你會蝕錢。而家我今日聽唔知邊個台嘅新嘅一啲嘅節目嗰度講，今次為有王維基好啊，幫佢止蝕，唔使再蝕落去。呢樣嘢你唔使幫佢諗，佢自己會諗嘅。系嘛？即系佢自己会谂，话唔系咁倒水落去都冇办法嘅。佢自己会谂，政府唔使帮佢谂。即系有啲当然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王维基好串，咁呢样嘢更加多狗鱼嘅。 系、啊， 因为即系作为一个发唔发牌嘅制度里边，串绝对唔会是一个 criteria 嚟噶嘛。吓、即系唔通你话你阿的你落街食饭，个老细你干柴河唔做唔俾你食，点解你个样串得噶嘛，大佬啊？ 系啊， 个老细可能得，个政府唔得噶嘛。咁、所以你莫洛普利，你记住，全世界任何嘅公营机构或者系真系垄断嘅机构，甚至乎一啲消费品冇垄断嘅机构嚟讲。佢都係向住一個 monopoly 嗰條路去進發， monopoly 壟斷係冇錯嘅。喺一個嘅商業社會裏面，大家都想做，而壟斷最後想賺到嘅嘢呢，就係個 surplus value。surplus value 就啱講，你其實你願意出嘅價錢比你實際出嘅價錢個 difference、如果我可以做到一個壟斷，譬如 Wagasin 係一個壟斷嘅、其他譬如其他台唔夠你嚟爭、你最大㗎啦，係市場調節令到你變成壟斷嘅話，你就會發覺喺網台嘅世界裏面，你話好多好多嘅 surplus value 任你去掘，你掘唔掘到嘅啫。咁當然而家你哋梗係唔係啦，冇一個網台可以係啦。咁第二樣嘢即係啟發到要做嘅嘢，講嘅嘢就係個創意。香港係一個好嬌悶嘅城市嚟嘅， 係 完全冇創意。 係 點解冇創意呢？唔係香港700万人冇創意，而係香港個商業運作模式係唔俾你有創意。係咪？呢樣嘢會其實會牽連好多好多嘅行業嘅範圍，唔係淨係創意咁簡單，廣告啊各樣咁嘅嘢。因為啲香港點解冇創意呢？你發覺條街唔係名牌就係、是、藥材鋪嘅，唔係藥房嘅。 藥房 嚇，咁、你有少少創意嘅話，你死梗嘅。你一有創意，你必死嘅香港。你係點啊？擺落街鋪，租都交唔起嚇。咁、你咪前幾日咪有個新聞，咪有個燒炭咯。燒炭死鬼咗咯，佢咪搞創意咯，係咪？咁、所以香港嘅創意嚟講咧係冇用嘅。但我唔會講呢啲咁嘅創意，我係會講金融，即係中國成日都講。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 金融創意，偏偏嚟講，其實喺金融嘅世界裏面咧，係唔需要創意，係亦都唔應該有創意嘅。所有嘢應該係萬佛朝宗咁樣，一樣嘢就係冇風險，風險同回報，就係依兩樣嘢啦。 其實計數啫嘛，唔需要有任何其他方式。 但你計唔到數，你有創意你就計唔到數噶嘛。 係啊， 即係譬如阿的，你話，我好有我風險到嘅，我最中意咩風險？冇風險咧，我就攞攞亂噶啦嚇。好啊，買102啊，有風險，或者買鴨脷啊，882啊，而家啲網友叫鴨脷啊，天津鴨脷啊，嚇買鴨脷咯，有風險。喂，得喎，有風險喎。如果我有創意嘅，即係你好簡單買緊嘅股票，你自己平衡咗自己風險，自平衡咗自己回報，輸唔會打，贏你會要 ，OK 冇問題嘅。這個世界好簡單。咁但係而家我突然之間我一個投行，我俾啲創意你啊，咁玩唔過癮嘅。而家隻鴨脷咁啦，鴨脷5.5，唔好啦，望返轉頭而講啲102咁樣啦，蓋巴咁樣。你嗰陣時6蚊，我話6蚊，哇，我平衡過自己風險，唔應該買嘅，你覺得唔應該買，咁咪唔好買囉。其實好簡單咋嘛，你覺得唔應該買就唔好買啦，係咪？原本好簡單，但我走出嚟同你講阿的，唔係㗎，1蚊買俾你。1蚊俾個鍋輪你，鍋輪都好簡單嘅，成大6倍就6蚊咁解啦，咁、如果隻102上到15蚊、9蚊，成大6倍，你賺40几蚊啦，咁、個好犀利啦，咁鍋輪係一個槓桿咁樣，槓桿你會好易計，風險回報你都計到，冇問題，但我喺槓桿裏面再加啲嘢，阿的嗱，呢今次真係賣大包，拍埋和王拆百佳。半年之内佢会拆噶啦，嗱你买我呢只嘅102涡轮咧，我俾你个认购权，认购唔知会唔会上市嘅百佳，但我觉得佢应该会上噶啦，咁好啊，哇你又1蚊去买，又买咗只102翻嚟，你又有个认购权买百佳，咦？你个风险已经乱咗噶啦， 系啊， 你已经冇得计，因为你根本就唔知道百佳会唔会上市噶， 系啊， 吓、咁当然我唔会1蚊同价俾你，俾多俾个二，阿的你俾个二，俾2毫子系百佳认购权，吓、 咁跟住你話過二買百佳認購權，加埋嗰個嘅 102 本身個正股 ，OK 咁啊，不如咁啊，爹，我喺個102嗰度，我唔好102啊，第二隻882嗰度，我俾多個 put 你，幫你威個 put， 佢跌到落去4蚊你接貨， 嗯， 你唔會跌噶係嘛，唔會跌噶啦，4蚊接貨，咁你自己計啦，我買我俾咗過二人錢。嗯，我有百佳認購證，我有102，我有882嘅認 put 輪，威咗個 put， 仲唔夠我俾送個 Apple 5S 金色嘅你，一蚊買10000股10000蚊咁啦，10000蚊送埋個 Apple 5S 俾你，好金融創新，衣食住行有齊曬，你拎10000蚊出嚟，股票你有，輪你有 ，call 同 put 都有。 唔 系新股你有，iPhone 你有埋，依好金融创新，但系你个风险同回报， 即时亂 你去咗边啊？ 乱晒龙， 你系乱晒龙啦！你谂住嗱，到最后你 back to where we original 啦，最后我都系拎10000蚊出嚟，攞咗部 iPhone 其实6000蚊，我都系4000蚊买几样嘢啊！我输齐都系4000蚊啫，我个风险咪4000蚊咯。但系你唔好忘记，你882你揸咗个 put， 系啦。 你跌落去接貨，跟住你就會一路係咁接貨，跟住一路跌你就係咁蝕。呢啲就係金融創新，係金融創新裏面就令到你嗰個風險同回報呢，你係計唔到㗎，你係永遠冇得計。咁所以喺呢個世界裏面，你係要幾多創新都得，你電視要創新，你網台要創新，你著衫著褲要創新，係金融產品其實你係唔需要刻意地創新。咁所以中國每一次講金融創新呢，我都打咗個冷震，因為好容易出事嘅，因為呢啲 packing 嘅嘢，啲 structure 嘅嘢，金融創新其實喺外國就叫做 structural 結構性嘅產品。因為佢唔好意思講創新兩個字啦，我諗咁所以你結構咗出嚟之後，你會發覺你冇咗個風險同埋回報嗰把尺㗎啦，咁你就出事㗎啦，咁所以創新係咪一種美德呢？有啲地方係囉，有啲地方金融業嚟講係絕對唔係美德。你返返轉頭，你發覺一嚿錢我唔想承擔風險，我擺曬落銀行三厘，我承擔風險我買102三倍，呢啲係你自己承擔嘅風險，唔係我講嘅，唔係我可以調配到你嚿錢，我唔係我可以去喐咗你嗰個風險嗰樣嘢，咁係要投資者自己去判斷。所以金融創新呢樣嘢唔好以為真係好有料到，全部都係坤你嘅，無端端點會送部 iPhone 俾你係咪？因為見你唔肯落膽，咪一路送嘢俾你囉。咁第三樣嘢要一樣講，就係講下有線寬頻，即係講下 business plan 呢樣嘢。好多人都會問，有線寬頻得唔得啊？股價咁樣，有冇基金會落搭啊？首先就要睇佢嗰個 business plan。其實 business plan 咁講就係話一個 wall show 嘅行為。102我講過會做一次嘅 wall show， 做咗啦嚇，跟住澳洲嗰個啦，其實我講曬，我講到好白㗎啦。你都咁都聽唔明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102個股仔你都聽唔明嘅話咧，你就唔好再炒股票啦。因為我講得好白，我講唔講得佢都講埋出嚟咁滯。咁即係話，有一個 wall show 裏面其實是 present 嘅一個 business plan 俾一個基金經理。而呢個 business plan 裏面呢，我相信而家有線寬頻都未有。因為免費牌都係啱啱攞返嚟，佢未有。咁所以我啱啱講就係話，而家根本就未有基金入去1097，就係咁解。或者有啲基金係啄下啄下，但佢唔會同你真係買落去，因為未有一個 business plan。因為個問題就係話，你點計嗰個廣告市場呢？ 係。 對於有線寬頻，你點計個廣告市場呢？而家廣告市場個餅大家都知道，其實越嚟越窄，但係就個數額就越嚟越大，因為無線啲廣告真係太貴，你俾得起就俾，俾唔起就霸走，呢個就係 surplus value 嘅問題。一樣，你俾得起就俾咯，因為佢唔係喺嗰個消費者層面去收㗎嘛，佢係用個用戶嗰個層面去收，係個廣告客户嘅層面去收。如果你係消費者，你係得嘅話，正如頭先英雄本色咁樣，你用100蚊張飛，你其實用100蚊想睇英雄本色。但我你付出咗10蚊，有90蚊我可以赚你，我可以慢慢赚你。但系对于广告客户嚟讲，我唔会，我一嘢就劏落去。你其实系愿意付100蚊广告费，我唔会同你开10蚊，我会同你开150蚊。你俾唔俾呢？我 surplus value 喺呢个层面嘅调翻转 surplus value 嚟讲，我一定会开个高价俾你。我唔会开个友情价俾你，一定开个高价，剁死咗你先。 即係你肯俾嘅你就俾，你唔俾嘅大把人排住隊嘛，係咪？咁所以你要見到其實你其實喺無線裏面呢個廣告呢係少得好緊要嘅，係少咗唔係好緊要，亞視就真係少得好緊要，係少咗嘅。你而家你數返你黃金時段真係一個嘅廣告嘅話呢，以前大概可以做到五分鐘左緊，五分鐘嘅。咁因為根據廣告條例呢，一個鐘頭嘅節目呢淨係最多係15分鐘廣告，以前無線係用曬嘅，可以做嗰三段廣告呢每段都同你做五分鐘，而家大概三分鐘。其實廣告客少咗，廣告客少咗係點解呢？因為太貴，因為太貴，無線落個廣告真係實在貴得太緊要。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對於有線寬頻嚟講，佢個節目收視一定唔會太好，但係同時間我打一啲嘅低檔廣告有冇得做呢？平嘅無線100萬，我10000蚊有冇得做？都冇得做嘅，我估，因為成個商業系統啊，香港嘅商業系統啊，係越嚟越窄，多得我哋香港政府。啱講過，落得廣告嘅一定係大牌子，落得廣告一定大牌子，唔會係藥房。假設香港得兩種商業，一種就係大牌子 LV， 一間就係藥房。藥房係永遠唔會同佢落廣告，得 LV 佢唔會介意呢個嘅無線嘅100萬，因為有人睇，有20幾點、30點嘅收視。但係就算你個有線用10000蚊同我 sell 俾我嘅話，我都唔會做，因為你個台冇人睇。亞視面對嘅同一個問題，即係呢個已經唔係個價錢嘅問題。咁所以你話有線寬頻，佢會開一個咩嘅廣告套餐出嚟做呢？冇乜幾多揀，冇乜幾多揀。你一定要煲大個收視，你一定要煲大咗個收視之後，先至有機會同無線去掹下車邊。咁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你 show 個 business plan 出嚟，你用幾多年時間去煲大到個收視俾我呢？你信我信唔信一回事？你話俾我聽，你用幾多年時間去鋪到啲節目，可以有翻同無線可以抗衡到嘅一個收視先？冇可能做到。冇可能做到。咁所以咁講就係話，喺如果有線寬頻要做一個 wall show， 做一個 business plan 之後之嘅時候，你 present 一個基金經理，一個基金經理，除非佢唔係好熟香港啦，佢一定唔會信，佢一定唔會信。因為咁講，你新嗰個兩個免費牌照冇 surplus value， 冇價值嘅。呢兩個免費牌係冇價值嘅。其實呢兩個免費牌係枉發嘅，係枉發。唯一值得發嘅，即係你真係想重新排個，即係成個行業排個嘅秩序，你一定要發俾黃維基。黃維基，如果你發咗俾黃維基嘅話，你起碼有兩條路你可以揀。第一樣嘢，佢真係影響到成個秩序，佢嘅什麼創新創意係打擊到無線，跟住成個產業就會出咗嚟㗎啦。因為而家無線面對嘅即係成個電視行業面對嘅問題，唔係淨係無線嘅壟斷嘅問題，係個廣告嘅問題，廣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無線說，喂， LV 有 LV 廣告咯，沒有 LV 廣告有些貴的廣告，那些 brand name 是 global advertising 的、不用特登拍個廣告給你，配下廣東話 OK 沒問題了，打下些中文字幕已經 OK 沒問題。香港不是那樣東西，法國都是那樣東西，美國都是那樣東西，香港順便做完，我拿200-300出來做個廣告，打一個禮拜 OK 沒問題的。但是問題就出現在廣告業那裡了。廣告業誰做？你上面個廣告費買個 airtime 咁貴，我下面落到 budget 做個廣告好細嘅啫。廣告好細，廣告嘅即係從業員越嚟越少嘅話，連啲細廣告都就嚟冇人做㗎啦，因為冇人會做廣告呢行㗎啦。陰公。咁所以係，如果你發咗俾黃維基嘅話，佢係可以用個創意譬如打到個50-50嘅。咁起碼你可以帶動返嗰個新嘅一個嘅廣告行業出嚟。因為你多咗個 platform， 多咗個 platform， 啲廣告客户多咗人揀，多咗人揀，佢就會喺廣告裏面搵啲創意出嚟。其實黃維基最熟玩呢樣嘢，當年佢嗰扎電信嗰扎廣告就係玩創意㗎嘛。第二條路啦，如果黃維基嗰個台係冧咗，即係個創意行唔到落去啦，撐唔到收視啦，佢行返無線條舊路啦，都冇乜輸㗎。都冇乜輸。輸嘅就係阿迪你肯唔肯唔睇電視嘅啫。睇無線一台淨係維基嗰個無線二台嘅啫。所以其實發呢兩個牌俾 LOW 同埋 Cable， 我覺得真係枉發，發出嚟係冇任何嘅商業意義嘅。你話對於嗰個觀眾嘅層面嚟講，係咪多咗個選擇呢？你問啲廣告商，你問啲廣告客户， 会唔会因为多咗两个牌，佢哋会兴高采烈啦？啊，我哋多咗生意做啦！我都话俾你听系唔会嘅，因为佢都知道广告客户只系会继续落喺无线嗰度。佢无线收到咁贵，佢捻到落去个广告创作里边，一样系好细嗰条数。我哋一样要做，一样系要淘汰，一样系咁样玩嘅啫。吓，咁啊，所以即系其实几样嘢垄断创意同埋嗰个嘅 business plan 其实系掕埋一齐。到最后我相信今次嗰个发牌照风波，发觉香港又系输晒。发牌嗰日我都话啦，喺 Facebook 话啦，嗰日系香港即系一个营商环境嘅黑色警报嚟嘅，即系无论系个立行政会议点解会有咁嘅决定，我觉得香港人系输到贴地，冇得救啊呢单嘢。咁第四样可以讲嘅就系行政会议咯，啊，即系。大家作為香港人已經冇咩好講啦，係嘛？見到今日蘇錦良咁樣喊化，即係幾位陰公啊！見到喊幾都喊唔出，好陰公㗎。係 啊， 你喊到好陰公咧，就唔係好陰公，你喊唔出即係好陰公。 嗯， 行政會議好多人都話：，喂，呢啲嘢，唉，政治嘅嘢，唔好理咁多啦。有無線你咪睇咯。係啊，你唔中意睇咪熄咗佢咯。嚇，咁個問題就係而家行政會議搞緊啲咩咧？ 嗯， 行政会议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产物，但是这样的产物如果影响到经济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关注的事呢？ 嗯， 是不是这样东西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嘛。 嗯， 行政会议行政局以前的行政局影响香港经济很多很多千千百百个 case。 是。 你问邓连瑜就知道了。嗯，啊，你问中事员那些他都有过了几十年有几百个故事给你听。怎样行政局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环境，现在以前大家都知道，但是起码我留一线给你啊。 而 家我告诉你，我一线都不会留给你，我话明到给你，我要影响你个香港经济环境，我更加不需要给我解释你。这样东西香港人是要讲的，不要以为炒股票和政治是无关，股票、经济、政治是不能脱钩的一个三角关系。 嗯， OK， 时间差不多了， 要啲时间想想的，刚才我讲的东西。尤其是在一個壟斷那裡，你記住，壟斷你不要以為一個體制上，不要以為永遠是一個體制上的壟斷，其實是一個消費者眼中的一個的後果來的。 嗯， 啊，真是的，不看電視是絕對不會死的。 OK，啊，沒有創意，一個社會沒有創意是很大件事，但是不是凡凡都要創意的。 OK，一個的 business plan 一定要寫的，寫了出來先至可以困到啲人入局㗎。而家未有人入局已經係炒到咁癲嘅話，即係話俾你聽真係炒得好癲囉。OK， 好，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w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